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。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前面讲感应篇的善报介绍过了，第37段开始，这下面有很长的一段文，是讲恶报。那么开头两句，这是把恶报的根源给我们说出来，这是非礼而动，背礼而行。这两句话的意思很深，现代人看往往疏忽了，是粗心大意，疏忽了。古人的文字都非常的含蓄，感应篇含蓄的文很少，都是说得非常明显，但是这个两句话是属于含蓄的，礼很深。那么什么叫义，什么叫礼，这两个字不单是学佛，世间做人也应当要遵守。如果这两个字没有了，这个世间呢，决定是乱世。在中国古代写历史的人往往就用这两个字做标准，符合这个标准的叫治世，所以天下大治，也就是治国治得很好，社会安定繁荣，人民的生活过得很幸福。如果是乱世，社会不安定，没有秩序，人民生活很痛苦，那就是义跟礼没有人遵守了。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社会似乎是很繁荣，科学技术发达，带给人物质生活许多的方便，可是义理确确实实没有了。于是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得很清楚，是富而不乐，物质生活过得很好，精神非常痛苦，人心不安，所以诸位要晓得，真正的幸福所谓是心安理得，心为什么安呢？义理啊，他得到了，得到就是他明了了，起心动念，一切造作，这就是讲我们的生活、工作处事待人接物， 都能符合义理，他身心就安稳了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。义理要是不明，我们的生活呢，一定是随顺烦恼，随顺习气，这些习气都是坏习气。我们常常讲得很浅白啊，自私自利的习气啊，贪图名利的习气，造十恶业的习气，这种习气天天在增长啊，没有看到收敛啊。所以20世纪很多人讲道德沦丧啊，道德没有了，是在讲道德比义理还要高一级。这个问题的结论在哪里呢？还是属于教育的问题啊，这个时代没有人教了。为什么没有人教呢？他没有人听了。这个里面的原因非常复杂，过去古老的中国虽然说贫啊，说过里弱，但是人人都能够安居乐业。我们仔细观察过去的历史啊，古今中外，可以很公平地说一句话，中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善良的老百姓。这个善良的因素要归功于几千年圣贤的教化，太不容易了。可是科学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啊，外国的洋枪大炮啊，打破了中国的古老文化，于是一般年轻人迷信西方的物质文明，而把中国的精神文明全部给否定了，于是造成今天的灾难啊。我们想到孔老夫子的忧虑，现在我们看见了啊，夫子的忧虑就学之不讲啊，有过而不能改啊。他老人家这两句话金玉良言啊，讲学讲圣贤之学，有过立刻就要改，这就符合义理之行了。学之不讲，谁懂得义，谁懂得理？ 有过不但不能改，以为这个过是善，是好事，这还得了吗？所以他底下这一句说，以恶为能啊，人作残害，这是我们在今天这个社会普遍所看到的。今天如果讲圣贤之道，世间人看到了听到了耻笑你，说你落伍了，你不合时代了，完全不能接受。所以竞争去造恶业，心里面自私自利、贪嗔痴慢天天增长，生活当中可以说是无恶不造，这样才感得大灾难的现前，天灾人祸。人祸现在我们知道，核武战争、核子战争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。这种核子战争就是佛经里面讲的小三灾，小三灾可能提前了。西方古老的预言现在在市面上很多，诸位都很容易看到，都说2000年这个世纪末是世界末日，前天回教协会请我去讲演，他们也提出问题来问我，佛经里头是不是也讲2000年呢是世界末日，我给他答复的，世界末日是西方人讲的，基督教天主教他们讲，佛法里头没有讲，佛法里面讲只是有灾难而不是末日，因为佛的法运还有9000年，释迦牟尼佛的法运12000年，现在才过3000年，后面还有9000年。但是灾难我们想想可能有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懂得感应的道理，种善因得善果，种不善的因必然有不善的果报，这是招来的天灾人祸，原因在此地。所以学还是要讲啊，我们在此地要努力来提倡，现在在此地我们一同学习的有10几位年轻的法师，我鼓励他们，劝导他们，有同修家里面喜欢 听听圣贤道理的，我让同学们每一个星期到居士们家里面去讲一次，讲一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，我觉得一个小时比较恰当，现在的人耐心不如从前的，讲长了他不喜欢听的，讲一个小时，有半个小时的讨论，听了之后提出问题来解答来讨论，一个星期一次。这个方式是从前李炳南老居士在台中推行了很多年，我最初到台中求学，几乎每一天晚上都到居士家里面去听经。早期老师自己去，他不休息的，星期一在张家讲，星期二在李家讲，星期三在王家讲，轮流去讲，听众呢大概十几个人，他们的家人邻居朋友来个十几二十个，他天天讲啊，没有休息的时候啊。以后训练我们这些讲经的学生，他开了个班，这个班呢开了两年，训练二十多个人，这二十个多人训练成功之后就分配到很多居士家里，也都是轮流去讲，所以我告诉同学们，你学这一部经，这一部经至少要讲十遍。十遍怎么个讲法呢？你一个星期就讲七遍的，都是到居士家里头去讲啊，星期一在这讲，星期二在这讲，每一家讲的是同样的这一段课程。你看，你这个一段经文呢，你就讲了七遍。到第二个星期呢，就讲下面这一段。不是说这一部经学完了再讲，不是，现炒现卖呀。这个星期讲的这一篇，下面还没学到了。我们是这样学成的。所以东西学得很精，学得很熟。确确实实符合夫子的教诲。学了就要讲啊。学不可不讲啊。那个意思是这样，你学了这一句你就要讲这一句，学了这一段你就要讲这一段，天天讲，讲劝别人也劝自己嘛。帮助自己改过自新，道理在此地。如果讲学的风气盛了，这个地区决定安定。这个地方人决定明理，决定有智慧。人能够明理有智慧，生活就会过得很幸福。无论我们先前生活是富裕还是贫贱，都会过得很自在，都会过得很快乐。因为富贵贫贱是过去生中修的因不一样啊。所以道理明白了，富贵人安于富贵，贫贱人安于贫贱，他这个社会不乱呐。今天有许多人不懂的，以为这个社会的动乱 是贫富不均造成的。他只看到这一个现象，他没有看到这个现象的根源。这个社会财富不均是事实，能不能做到均等呢？不可能。为什么呢？每个人种的因不一样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怎么能叫瓜豆合合变成一个东西呢？不可能的嘛。古人为什么把这个社会能治理得那么好呢？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！贫贱的人明白了啊，我过去没有种善善因嘛，现在过这个日子应该要承受，在应该承受啊，他就很欢喜了，他就不作乱了。富贵人有多余的，常常能布施救济贫困的人。从前社会安定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造成的。富贵人知道，我为什么会富贵呢？过去是布施带来的福报嘛。现在已经有福报了，我更要布施，希望来生的福报更大。他明白这个道理，欢喜布施啊。贫贱人呢，他也欢喜去修福了，修福就不会造业，不会造损人利己的事情，损人利己不是修福啊。人人行善，益善行善，这个社会怎么会不好呢？当然和谐。如果我们讲族群，也可以这样说，富贵是一个族群，贫贱也是个族群，这两个族群能够和睦相处，能够互助合作，这个里头啊，不会产生矛盾，不会产生冲突，社会问题就解决了。佛法教学的宗旨大家都知道，祖师大德常说的破迷开悟，利苦得乐，得乐是在现前，现在就得乐，绝不是讲来生后世，来生后世我们还没见到吧，现在就得了。古时候在中国大陆，乞丐，所以讨饭的要饭的乞丐呀，乞丐听到佛法，哎呀，他也快乐无比呀。他为什么快乐？理明白了，道懂得了，虽然是乞丐，非义之财他不取啊，他不要啊，他守他的本分啊。你说这个真是难能而可贵，值得人尊敬。社会称之为义丐，他是乞丐，他有道义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生活方式是乞食，也是圆门托钵，真正有智慧有道德有学问啊。他采取这种方式给我们很大的教训， 他教我们什么？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啊，你的生活就得大自在了。啊，所以他的心多清净啊，多快乐，心里头没有忧虑，没有烦恼，没有牵挂，生活过得那么简单，越是简单的生活越健康啊。释迦牟尼佛住世实在是他可以随意，他能常住世间呢，可惜我们一般人疏忽了，没有祈请求他多住十几年。我们疏忽了，魔得其变。魔王波旬见释迦牟尼佛，要求释迦牟尼佛赶快灭度，不要常住世间。这个魔来要求，佛也点点头答应他了。释迦牟尼佛是这么走的啊，这个事情也是给我们一个教训啊。我们为什么不勤佛住世？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十愿里面就教导我们勤转法轮，勤佛住世，我们偏偏不勤啊，被魔去勤，这是我们的过失啊。佛给我们这个警惕，这个里头两桩事情。第一个，清净善知识，这个机缘稀有难逢，一定要紧紧地抓住啊。第二个，要勤佛住世，要勤转法轮啊。实在讲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这两条是主要的，最重要的。勤转法轮就是讲学，前面的四愿就是改过。礼敬祝福，称赞如来，广修供养，忏除业障，这是改过。人能够改过，就可以常随佛学啊。常随佛学，佛要住世才行啊，佛不住世我们跟谁学呢？所以才有勤转法轮，请佛住世的大愿呢。佛菩萨确实是如此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里面看的很多了，我们深深相信，没有怀疑。众生有感，佛菩萨就应。感应道教丝毫不爽啊！我们有心想学佛法，佛菩萨就应化视线到这个地方来。没有这个心念，佛菩萨不来啊，来了没有意义了。 没有作用嘛。所以佛菩萨住不住世，佛菩萨来不来教化，问题在我们这一边的人肯不肯学，肯不肯真学。真学佛菩萨就来了，阳奉阴违佛菩萨不来啊！啊，要认真的学习啊，所以要懂得义理，顺义理必定得善报，违背义理这是大祸，所以把这两句作为纲领啊，非常有道理啊。哪些事情违背义理呢？这下面一条一条举例跟我们说明啊，实在这个例子不胜枚举啊，举几条，希望我们呢从这几条当中能够领悟啊。我们先前对人对事对物想法看法做法都是恶，不是善啊，只有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才能回头啊，断恶向善，不但能救自己，也能够挽救社会，也能够帮助众生，那就是大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地啊。